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 谁替我祈祷

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 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轻柔轻盈，何时在人间？算足各地一壶朝暮年，不饮又何，何时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，千里共婵娟。

虽然花随风轻轻摆动，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要画一朵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许放中。花开不多时啊，看着继续着，女人如花花似 铁有人知道，今世有人介入，越理想更加残酷。男神和美的既然有限，将仅有的一晚为情人灿烂，沉迷时错手跌破玻璃的瞬间，北风彻底吹散我的灿烂。男神和美景既然有限，将仅有的一晚为情人灿烂，沉迷时错手跌破玻璃的瞬间，北风彻底吹散我的灿烂。